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是6月9号。昨天，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今年遗产日的系列活动安排，届时全国将有包括全国非遗曲艺周、非遗公开课、非遗影像展在内的3700多项活动同步展开。今年遗产日的非遗活动主题是多彩非遗美好生活，全国非遗曲艺周活动将在天津举办，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将进行集中汇演，非遗影像展将在山西平遥国家图书馆以及全国部分高校集中展示，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则将由湖北省主办，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将举办锦绣中华、非遗服饰秀等活动。昨天，一辆北京到天津的复兴号高铁上，青年小提琴家陈曦奏响了小提琴曲《沉思》，这是2018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系列公益演出高铁音乐会的现场。今年国家大剧院头一回把演出搬进了复兴号的京津高铁车厢，包括陈曦、刘潇等音乐家亮相音乐会。朝阳区文化馆昨天在地下一层开放了新的文化空间肖邦音乐厅，首场演出《一带一路上乌德琴心的流浪》雅龙音乐会同时举办，下一场这个空间将举办原声吉他生活节大师课项目，邀请市民前往体验。美国流媒体平台奈飞公司昨天宣布，已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其夫人米歇尔达成一项多年合作协议，两人将为该公司制作影视作品，其中可能会包括脚本剧集、非脚本剧集、纪录片等内容，二人还会出演部分影视剧。据透露，首部作品将于明年五月播出。昨天，2018全球智能工业创新大会暨全球创新技术成果转移大会暨博览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来自全球的上千项创新成果和项目亮相，最强大脑们将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对接，开展高新技术成果转移和合作。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昨天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一批国内领先的实验室检测仪器首次亮相，这些检测仪器在治理本市生态环境、服务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届首都国企开放日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市国资委介绍，今年首都国企开放日总开放线路达到155条，并首次开设2条国外线路，活动以40年峥嵘岁月、新时代再谱新篇为主题，充分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首都国企的巨大变迁和辉煌成就。2018年中国工热展昨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2018北京国际民间友好论坛将于本周日开幕，届时来自美国、日本、阿根廷等近30个国家的代表将围绕城市治理、文化传承等主题展开交流。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崛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素滋味的生活。 ¿Qué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é será? ¿Qué será?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在周三的板块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天到了，我们在服装的搭配挑选上面都会有哪些技巧呢？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说出来特别有意思的主题，先要欢迎一下好久都没有来做客的老朋友，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欢迎海棠。 大家好，我又来了。 对，海棠因为这个剪头发的原因好久都不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因为大家在那个微博上面还能看到啊，中间那张图片的我们的设计师海棠还是长发飘飘，今天就已经是干练女生的感觉了。 有点二丫头。 还好啦，你看这个短发好像也是特别适合夏天的一个搭配。 对，原本是为了迎接盛夏，没想到迎来了我的初冬。 冻住了吧，整个 人。对，不敢出门了。 造型给冻住了。哎，这个说点题外话，其实发型在四季的变化当中跟服装好像也是一样的，它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搭配作用。 对啊，你想我们的头部除了我们这张脸就是我们的头发，对我而言，我的头发对于我的颜值是能占到了，如果是就是10分的比例能占到6分 啊，就是它对颜值的影响。 对 啊，所以就现在因为剪了头发以后没有想到， 对，我都不敢出门了， 没有想到颜值那6分扣掉了4分。 没有，我朋友直接跟我说你还是别出门了，你这样出门颜值折半，容易吓到人。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其实今天海棠整个造型我是很喜欢的，我觉得很夏天的感觉，就是有条纹衬衫搭配一个就是编织感的帽子。 对， 草帽。对，这个造型就很夏天了。然后今天呢，海棠还给我们的乐享生活定了一个主题，哇，姐听起来真的男生女生都适用啊，就看你怎么理解。 对， 这个主题叫做这个夏天你想怎么花。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有各自理解想象空间的一个标题。这个夏天你想怎么花，这个花花呢我们要打上引号了。对于女孩子还有当然对于男生也是这样了，因为你满眼看到的都是女生穿上了花裙子的夏天。 是啊，真的要眼花缭乱了。 对，也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给你的另一半一些建议，或者给你的女性朋友一些建议啊，这个 怎么让自己赏心悦目起来。 这个夏天大家都想穿 花花的衣服，花衬衫也好，花裙子也好，那么这个花花样的挑选觉得就也很有讲究了。 对，因为我觉得到了夏天大家都想穿一些明媚一点的色彩，但是往往去商场或者是去你想去买的地方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花型，大家就很容易迷乱在里边。哎呀，你说我挑一个什么样的花型，觉得这个也很好看，那个也很美，然后挑起来就很困难。其实简单教大家归一个小类，然后因为花型它分大小，它分不同的风格，然后大家可以尽量选择适合自己的，在这种自己着装搭配范围里边的。 哦，原来选花样也是有名堂在里边的。 对 啊，所以今天呢， 大名堂， 哎，我们要跟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同学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天你想怎么花，我们给大家一些选择花花衣服的建议，搭配上的建议，当然可能也会给个人一些个性化的建议，也欢迎大家到微博上面来找我们看图。因为今天呢，海棠也带来了一些他们工作室里边有的这个花样啊，其中我先不告诉你们我最喜欢哪一件好不好，你们自己来看一看，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最喜欢哪一个花样，为什么，还有你觉得哪一个图案可能穿在身上是你专属的夏天的感觉，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看图，那些花花的衬衫花花的裙子这个夏天的花样都在等着你来看。同时呢，也可以跟我和海棠来聊聊天，说一下你自己选择花样的困惑啊。你说我可能是肤色呀身材呀啊是什么样的，我适不适合，我以前做过哪些尝试好像不太合适，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微博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跟我们乐享生活互动的唯一途径就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在下方评论区就可以给我们周三的直播帖来留言了。哎呀，文字说今天的主题我好喜欢呢，夏天来了，花都开了，我们的外表呢也要跟花儿一样五彩缤纷起来，但是颜色的搭配非常有讲究，要好好的听一听今天的节目了。哎，说到这个花儿啊，还有人说这个生如夏花之灿烂，好像夏天是专属爱美的女性的，男性都被冷落了。来，海棠跟我们说说男性的问题，被冷落的问题。 因为夏天本来就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所以穿上花裙子的各位女士也自然而然了成为了这个季节的女主角，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然后简单来说呢，就是花也分大小，也分不同的风格，就像我们在挑选适合自己品牌的花型的时候也会界定一下，哎，这个花型它的适用的范围会不会广，然后这个花型会适合什么样独特的人群，它的颜色的匹配度，通常来说小碎花的那个适用比例是非常广的。首先它可能挑选人的特质的范围会比较窄，然后就像我们穿一个小碎花就会有这种非常轻松休闲，这种还有这种小优雅的感觉。然后大一点的花型呢就可能是比较夸张一些，它可能对于人的驾驭能力会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它越大的这种花型它的这种张扬的色彩就出来了，然后人的这种感受就会，人的这种存在感会减弱，但是当然它跟人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之后依然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存在，花型越大你的存在感会越强。 哎，但是我之前有一个担心，就是这个花的图案如果说它比较小比较碎的话，会不会给人一种微微有点凌乱的感觉，因为大的图案嘛，你觉得好像就是这个整体感会强烈一些。 小碎花它是有一定的排列布局的，通常它会有比如说几循环几循环，三朵不同的小花，或者是两朵不同的小花，甚至是一朵不同的小花做不同的这种循环，所以它虽然很小，就是如果说简单看起来似乎是有点碎，但是它不会凌乱，所以它更像，它更趋近于一块面料的整体性，反而大花它是让这个面料的这种夸张感会出来一些。 哦，小碎花啊，针对这个小碎花，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他喜欢第七张图片里边的这个红心图案的，因为第七张图我点开也看了一下，其实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我们刚才说的很碎的这个花，而且它都不是碎的问题了，它是这个密集恐惧症患者渗入，好不好？密集恐惧症就渗入，它有点儿，它是均匀分布的。 嗯，它相对均匀分布的、 比方说有点像波点， 对， 或者我们把波点的点换成红心啊，换成其他的这个算在小碎花图案的范畴里面吗？ 嗯，它算一种花形图案，但是它更多的是像这种几何图案的存在。其实波点也是今年特别流行，而且是这种波点的间距略大一些、就前些年可能是波点的间距可能是三四公分或四五公分，甚至波点很小、但是现在就比较流行这种波点稍微有点大，而且还间距很广，会让人的感觉就更加跳脱一点，像很活泼的感觉。 哦， 而且 今年流行的是波点距离大， 对，距离略大一些、 那个点也会大一些吗？直径 对，直径也会大一点如果它太小的话，它的存在感就更弱了，就比如说以前的直径可能是 0.5 到1公分、那现在就可能是一公分到 1.5 甚至2公分一个，当然2公分可能就太大了、1.5 公分吧、它的一个波点的直径，然后它的间距范围可能过去是5公分或者是3公分，现在可能就到8公分这样子。 哦，它这个分布啊，拯救了我们这个密集恐惧的问题啊，就没有那么密集了。你看这个间距变大嘛，很自然的理解，它就没有那么密集。 是的， 这是今年的一个流行趋势。 对，是的， 它、就是这个小点点 结合的。对，其实每一年的变化它都是很微妙的，它相当于是一个传承。就像我们不可能把去年流行的东西一下子说今年就咔嚓掉，然后它会有一个这样一种。比较循序渐进式的一个变化，然后让它，我们既有先前接受的这个范围，同时它又有变化性。你知道你去年穿这个东西是很合适的，你今年再去穿它，它有不一样的变化的时候，这个可买度就变得很强。 说到这个花样的图案啊，说到波点，那既然有朋友已经说了他喜欢第七幅图里边的，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我们由波点这个几何图形说开来啊，我们先把花放一下。这个几何图形说到波点，就自然会想到曹建明生 啊，对， 这是一定的。对，曹建大人他这个很喜欢波点，这个当然有他个人的钟爱在里面，但是波点图案好像很自然的给人一种复古感。 对，因为可能跟上世纪的这个叫波普艺术跟就是。对，波普艺术它的存在就是用这种图案的重叠来强调这个存在感，强调还有就是这种包括广告艺术啊，包括很多这种平面设计啊，这个波普艺术的存在是极其广泛的。然后草间弥生呢，我觉得他是把自己，首先他用波点的这个存在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迷幻世界，人们进入他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把这种强烈的这种不管是视觉上还是从这种感官上，还有这种因为这种波点的这些存在造成的我们的这种视觉冲击，会形成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强大的一个气场。就对我来说，因为我看过他的一些，就没有特别大的展没有看过，看过他的展，包括他跟一些 LV 啊什么合作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设计，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做波点，然后 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标签，波点的标签， 强大的一个这种存在。是的， 那我们就说说这个波点。其实所谓的波点很简单嘛，就是在一个素色，比方说我们以黑色或者白色打底，上面呢就会有不同颜色的这个圆点点的图案。今天第七章里面也会有其他的图案，有爱心呀、有其他颜色的这个点点。这样的图案，我们如果说是几何图案，波点也好啊，这个甭管它的这个间距扩大了，今年反正总之它还是这个图案的造型。它会不会有一点挑人？比较适合哪一类的身材，或者是这个服装的样式会更适合一些？ 像今年波点的存在，因为波点是以圆的存在为主要的，然后它的间距变大之后，其实是把这个试穿范围变广了。因为有的人怎么说呢，像这种波点的存在，它是有一种视觉膨胀感的。如果这个波点的密集还有它的大小就是比较小比较密集的时候，或者说它比较 大，还有它的那个等距的距离，让人视觉感受是一种很膨胀的感觉， 很满的感觉， 对对，膨胀的感觉、哦、所以为什么你要把它拉稀，就把这种膨胀感减弱，然后把它变得在我看来是更加纤细一些、 哦、 然后它的适用范围就会更广、 嗯、 像波点呢，像这种衬衫的，像衬衫上衣有一个小波点，下面配一个，比如不管你这个衬衫是白底还是黑底的、 嗯、 然后比如你黑底的可能是白底的这种波点，然后白底的是黑底的这种波点，它可能更经典啊，然后配一个这种伊布裙，不管这个伊布裙是牛仔的材质、嗯、还是这种垂感的面料，白色的或者是黑色的，它其实都是一种活泼化了的一种感觉， 嗯， 就不会让人觉得如果我只是单纯穿一个素色的或者是其他的纯色系的，它相对是比较正式的，但是波点会介于这种正式和非正式之间，它就带了一点点活泼的趣味，如果这个时候它再有一些小的设计，比如有一些小波浪啊，或者是小荷叶边，或者是一个小领结的一个存在、 嗯、 就显得更加的活泼。 嗯， 然后还有刚刚你说如果它是就是就如果我们假设换一个更花一点的料子，它可能这个正式的范围就会变得就没有那么正式，就可能就 更像度假了。 对对对，有一点度假风情，或者是有一点比较休闲化、 嗯、 可能职场上或者是这种穿着范围就会窄了一些些。 就如果它的底色不是黑和白， 嗯， 那么这个波点的这个跳脱感好像会更强烈一些。 我觉得是只要是深色系的都会好一些些、 嗯、 就包括它是藏蓝底或者是青燕青底都可以、 嗯、就要颜色深一点的底色。 对 这个才能够， 但是不能是五颜六色的波点，五颜六色的波点的话呢，我觉得一般人不敢穿。 这还真的是特别挑人。 是的，非常、 我们说的还是一个纯色的波点。 是， 然后如果你的打底色是深色啊，刚才海棠也说了，藏青色或者黑色这样的颜色打底的话，还是在职场依然适用的。 嗯， 会有一点给人一点没那么严肃的感觉。如果你下面再配一个、 嗯、 甭管是裤子还是裙子啊，它颜色也会比较搭配起来严肃一些的话、嗯、还是可以在职场上面的。其他情况这个波点我觉得是有点挑人的身材。 对，就是你想红色的波点它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存在，而且也是草间特别喜欢用的一个、 嗯， 波点大红色 啊、哦，这个就是说彩色的波点的图案，如果做成服装，我们要上身的话，它是说对于我们身材比较有纤细的一个要求，还是 彩色的波点？彩色的波点我个人觉得它会有这种低龄化，就是可能适合小孩儿、小朋友们穿会觉得，哎、 嗯， 因为小朋友们。肤底的这个衬托能力会非常强， 六一快到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想，如果我们做的这个波点是七彩系的，就彩虹系的、 嗯、 然后就会觉得哎，小朋友穿一定很好看，但是同就是如果说做一套亲子装，你会就发现妈妈如果穿一个五彩系的，除非 妈妈还是做一个发带吧，好不好？ 对对对对， 是不是？我觉得如果到了六一的话，真的只能小范围，就是发带那么小范围的， 是 一个点缀就好了， 嗯、 或者哪怕是丝巾啊，掏出来、 嗯、 掉出来一点点， 对 啊，手包上面的这个缠在上面的丝巾，跟孩子的这个彩色波点做个呼应就可以了。真的，彩色的波点，我觉得。 对， 轻易啊，我们大人轻易不要尝试。 对，它可以就是可以有两个，就近不可能超过三个颜色，超过三个以上的颜色、 嗯、 通常是一般人也很难驾驭。 哎，那、 嗯、 它一方面有点幼稚啊。 对，是 总觉得好像手里应该有一个彩色棒棒糖才能够跟它搭配起来一样。 是的， 还有我们的微博上面有朋友发了，就确实很复古的一个黑色底啊白波点啊，这个感觉是很，这叫几十年代呢，五六十年代的这个黑白电影里边会出现的， 嗯、是、 啊，对， 这就是 欧派的这种，是不是？ 对 对， 哎，说这种波点比较复古，感觉比较容易驾驭啊，五颜六色是真的驾驭不了。对，五颜六色我们也是不太建议成年人来驾驭它，但是六一快到了，真的可以在这个夏天啊，如果你想给你的宝宝，其实真的彩色波点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是一定要建议给女宝宝来使用了，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四九城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跟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跟我们的穿衣搭配相关的一个话题，也很应我们的季节。这个夏天你想要怎么花啊？这个花呢，是不是花朵的花，是花样的花啊？就是总之了，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其实男生啊，在夏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花衬衫呐、 啊，对呀、 啊，对不 对？度假的时候呀， 对，度假风景。 嗯， 其实现在男生的接受度越来越广了，然后你就哪怕是一个大花的一个衬衫，只要这个颜色它不是说那么跳脱， 嗯， 对他来说都可以驾驭。尤其是真丝系列的，材质的感觉又很好，配一件稍对正式一点的这种西装外套，或者是一个纯色的一个外套，其实还是很。很好看的，比较适合这种花样男生。 原来我们节目里边刚开播的时候来过一位投资人啊，守兵大哥有没有在听节目？那位投资人他真的就是他在投资圈就是以花衬衫、花裤子出名的，就是他要不然今天来参加一个活动，比方说一个录像啊、录影，他要不然就是裤子是特别花的啊，上身可能搭了一个素色的衬衫或者是 T 恤，要不然就是衬衫一定会很花。你看这也形成了他个人的风格。 对啊， 对，就是然后呢，就是哎，再加上因为他聊嘛，大家知道投资也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严肃或者怎么样， 嗯， 哎，在这个不经意中就和创业者、投资人之间的那个距离就拉近了。 对，无形中形成了一把火。 哎，没有那么严肃了，就说哎呀，我是来找你投我的项目，都好忐忑。哎，但你看着对方穿一个花衬衫， 对，应该是一个很随性点的人，不会那么严肃、嗯、然后拍板子的感觉。 对，瞬间度假风啊，就是整个的状态都轻松了起来。 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说这个夏天你想要怎么花，这个花样的选择 不单单是针对女性的，我觉得男性朋友也可以来听一听啊。刚才有人说担心这个就是波点的或者是说这个几何图案的点点有点小，会显得凌乱，然后呢就自己驾驭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上半段遗留下来，我们解释一下。 嗯， 这个凌乱的问题， 我刚刚应该有陈述说，如果它这个波点很小，然后它的距离很大，它不会凌乱，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一个图形，它的感觉反而是会把这种你的视觉的这种肌肤感给减弱，我觉得会更怎么说呢？如果它的面积不会特别大哈，就是这个波点的面积不会超过一公分半的样子，其实它的视觉感受是很舒服的。我们通常会，我们对图形的一个，就视觉对图形的接受，会有一种无形的一种叫什么视觉差，就是如果两个比如说两公分的一个波点距离很近，我们其实看到它会觉得更大，但是如果它远，我们可能就相对来说那它可能就是两公分的，如果它变得很小又隔得很远，那可能它减小到了我们视觉能够感受的那个膨胀度的时候，它就会感觉更小，所以不会说会有凌乱的感觉。当然这个花型，如果它每一个的花型是一个非具象的花型，那可能感受就不太一样了。它需要这个花型小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才会觉得哪怕是它距离的很近，或者是就是有一定的，就这个距离差不会特别小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比较舒服。如果距离很近，你可能会觉得这种视觉的这种肌肤感会比较强， 就又膨胀了。 对，膨胀。 刚才我们微博上面就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小点点，你膨胀了。 对”对，小点点很容易膨胀， 点又小，间距还特别小的话，那就很容易膨胀。所以呢，海棠反复也强调了，今年呢，这个波点的流行趋势就是这个点点之间的间距变大了。它也无形当中是削弱了这种膨胀感，也更适合大众了。 对，是 以前波点如果它那个间距很小，可能真的适合比较纤细的身材穿上才比较正常，不然如果你本来就有一点点微胖的话，穿上的就膨胀成一个胖子完了，这就不太适合啊。还有人说这个夏威夷花衬衫大短裤大墨镜，对，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男士啊，不知道为什么花衬衫，我是指的单品啊，大家不要把花衬衫和花裤子配成一套呢，真的就是夏威夷专属了。我指的是单品，要不然你穿了一件花衬衫配了素色的裤子，要不然就素色的上衣配了花裤子，也就是莫名的度假。 对，会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男生的那个穿着范围对于颜色取向来说，更多的倾向于是纯色系的。就是哪怕是夏天的颜色，像青一点颜色，像 蓝色， 对，淡蓝色或者是淡紫色呀，或者是淡粉粉 青色， 对对，淡青色，对，或者是黄色系、橘色系，然后可能都是这种纯色系偏多一些。 哎，我觉得夏天，男生要慎重选择花衬衫和花裤子，因为这个确实跟个人的风格呀、 对 气质啊， 对，都有巨大的关系。 哎，你说你就是不像我刚才说到的那个投资人，你本来性格当中就有这个部分可以驾驭它的话，那穿上身确实会有一点点。衣服是衣服，人是人的感觉。 花这个东西啊，它对人的要求就是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对比的个性，就是你有的人很喜欢这种颜色对撞非常强烈的花型，往往这个人的性格是热情奔放的。有的人可能就选择这种小小的点点的一个小花小碎花，他可能就相对比较含蓄，就这个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这个 无形中我们就会给自己设定那个大花太夸张了，我不敢穿上去，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选择衣服选择花样的时候就带有了你自己的情感特色个性的特色在里面，所以大家有时候说我也不太敢选这个，那就对了说明它也不太适合你。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就是对自己还是最了解的。 是， 我们有时候说大胆尝试大胆尝试，那也不是。 对，我觉得可以是这样，就是你每年给自己定一个超出你自己认知范围内的一个款式也好，或者是一个颜色也好，可以去选一件，因为人都是在摸索中在变化的，你不可能永远都只穿那三五个颜色吧。 对啊，可以适当的去挑选一个超出你觉得你敢穿，但是可能略略超出你的这种范围之内的，穿多了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就多尝试。 对对对，多尝试， 就不断的给自己心理暗示。 对，有点洗脑的感觉。 可以，我可以，这个大红色我可以驾驭的。今天呢，我们跟海棠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夏天你想要怎么花啊？当然了，刚才我们的建议也是啊，对于花衬衫、花裤子的选择，男士还是要慎重，跟你的职业呀、肤色呀，包括你自己的性格， 对， 都要匹配起来才可以驾驭它。那女生就会好很多啊，感觉这个花裙子啊、花衬衫啊、波点衬衫啊，都是你夏天的一个很好的点缀，跳脱出我们职场当中比较单一的一个色彩， 对， 比较严肃的这样一个氛围。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个花样的具体选择了，包括刚才我跟海棠也在聊，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小菠萝，我们要怎么穿一穿，怎么把它穿出个性感呢？来看我喜欢的小菠萝图案和跟我们互动，说这个夏天你想要怎么花起来，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来给你们一个提示啊。我喜欢的这个小菠萝在第八张图片里面，点大图啊，这个远看看不太出来的这个菠萝。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们。美丽彩裙翩翩飞，审美提升啊！有人说我就有一条很美丽的花裙子，我岂止有一条。对，还没有来得及在周五的这个音视频同步直播里面穿给你们看啊，说不定这个夏死海棠的这个小菠萝做出来了以后，我可能在某个周五啊就穿到了我们的直播时段来跟大家聊， 展示一下， 对，聊一聊，展示一下。这个小菠萝，我喜欢的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为比较具象的花纹。 对，它是一个叫什么实物花纹，像我们对，就是有很多种这种像这种像不管是绿植啊、小动物啊，还有就是包括花花草草啊，然后它如果是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存在去做的这个花，然后可能对于这个图案的大小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比如它可能就得一定的小度，或者是有一个大小的一个匹配度，还有颜色，因为它存在，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色块的一个状态，它更多的有线条啊，还有棱角啊，它是一个比较花的一个状态的存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这种稍微写意一点的，像这种速写类的花卉或者写意类的花卉，它的这种自由发挥度就变得很大，这个花型可能会略大一些，然后它的色彩的这种延伸也会长一些，色彩的融合度也会高一些，给人的感觉就可能更加又艺术化呀，或者说更加的有这种就是色彩的融合度啊都会高一些些。另外就是它可能再写意一些，就可能就变成色块的一个状态，我可能还是一种花型的一个状态，这个花型可能是任意型的，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具体的命名它，但是它变成一个色块的一个状态，不同的色块拼接在一起，可能就变成更加一种比较轻盈，就像我刚刚跟你形容它就像云朵的状态的存在一样。对，有这种深一点的、浅一点的，然后融合在一块的一种这种很曼妙的一种面料的色感觉， 有点这个抽象派的画作，还是具象啊、这植物、水果、蔬果类、 小动物、 动物类啊，这个都是很细致的图案，非常的细分了，它又细分了。那说到，我们就以这小菠萝为例吧，它算水果类。我知道刚才那位朋友说我有一条美丽的花裙子，我曾经在我们周五的音视频直播，被很多的朋友称赞的一条花裙子，哎呀，有点小自豪。但是我同事当中也有很多人喜欢那条裙子，它就是很具象的动物图案。 它是猫头鹰。但是它大家仔细回想啊，它那个猫头鹰啊，它每只啊它都还是比较大的，比这个小菠萝这个比例稍微还要再大一点点，它旁边再点缀的图案就不是猫头鹰了。所以你乍一看你就这个猫头鹰它就会特别显。其他的搭配的图案然后它又是藏青色打底。不会说很夸张。 对。 很夸张。所以藏青色呢加上它是一个秋冬的裙子，所以它有一个厚重感在里面。这猫头鹰也不会显得很凌厉啊，反而有点可爱的感觉。但我在想，就是这样很具象的花纹图案，在夏天的时候穿起来，我们挑选上面有没有一些比方说比较挑肤色，会比较挑身材？ 我觉得它跟肤色跟身材，肤色呢其实是跟颜色相关的，身材呢就要跟这个花型的大小相关了。你刚刚说这个猫头鹰，其实它相当于是做了一个主位，然后再配比了其他的一些 小 的， 花， 对，来衬托它。其实这就相当于是这个花型就是以这个猫头鹰为主的，所以这种的图案是有点像这种视觉聚焦型的一种图案。我就只做这一种，通常这个猫头鹰一定会在你的胸位以上的位置存在，它不可能说在你的一个大裙摆或怎么样，或者当然也会存在，可能就是视觉感受就不太一样了。就包括它的设计感，它通常这种的一般来说，像这种一个花型的它有几个存在点，一个是我们正中的位置，比如我们胸位的这个位置去存在，这是我们常规设计图案的一个设计点，就是定位的这种印花。我们看过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诶，我们视线一下是聚焦到这个人的上半部分的。也有一种花型，如果它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花型，这个可能更多的这种花型可能是更有这种独立存在感，它就是比如我就在四分之三的侧面有一个修长感的一个， 明白，那个是独立的， 对，独立的， 不是分布在整个你裙子或整个衬衣上的。 对，它这种的花型就是让人的视线有一定的聚焦，它不是一个这种随意的，不是把它面料化了，它更像一个装饰的存在。 这就不太挑， 我是刚刚说它不挑肤色的原因是，我说肤色是要跟颜色匹配起来的。然后这个花型的大小呢是跟我们的身材相关。对，因为还是刚刚那个原理，这个图案越大，那如果它大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觉得啊，我整个上半部分可能就夸张起来了，对吧？ 都是一只火烈鸟。 对，一只猫头鹰变成一只火烈鸟。 就整个，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如果说我们挑的这个图案，它不是真的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碎花也好，这个花它是均匀，不是均匀分布，而是很独立分布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图案大小了，对于身材会有一些挑剔。 对， 而如果它是均匀分布的那种呢，因为我那个猫头鹰包括你这个小菠萝都是比较均匀在分布整个裙子或者是整个连衣裙、裤子、上衣，这个大就这叫什么大比例大 大范围的在存在 的，哎，大范围 的。 这个时候对于身材的要求， 身材的要求，因为花面料本身它是有一定的膨胀感，像这种以独立的形式存在的，跟我们刚刚那个波点有相似之处，就是这个花型如果它的颜色已经很跳脱了，花型的图案越大，那可能这个面料的膨胀会越强，这时候其实是对款式会有一定的要求。通常这种款式可能我们会建议说做一个腰线略高一点收腰的款式，这样会能够就说视觉上能让我们的人是能显示出一定的身材来的 啊，一定的这个曲线要有， 对，一定的曲线要有，不可能你哪儿都是松松垮垮的。如果都是松松垮垮的，可能就是纯色系或者是小一点的这种小图案，就是它比较微妙的存在，就是会不会让我们的视线很夸张，弱化了这个图案的存在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看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它可能更适合这种很宽松的。其实像我这个小菠萝，其实它也有很强的夸张的作用。首先它是黄色，人的眼睛对于黄色的这种取色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其 然后很好的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地方是我用了一个黑色的打底，尽管黑色的打底在夏天这个季节可能试穿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它把这个颜色给收住了，然后就不会说，而且黑色还有这种视觉上会让人有这种收缩的感觉， 嗯， 所以它就能把这个你在看这个图形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夸张，或者说你觉得啊我驾驭它，你就不会再去考虑说我驾驭它会不会太花，或者是太膨胀，我穿上会不会太显胖， 嗯， 这个时候你会想诶这个款式我适不适合，如果我能接受这个颜色跟这个花型的时候， 明白了， 对，我好多朋友也在问我说哎，这个小菠萝我好喜欢有没有， 但是哎，对，但是这个样式的选择适不适合我， 对， 这个时候大家就像你说的更多的考虑的是样式的问题， 对， 款式的问题， 对，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其实海棠也是在用这个形在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解释， 嗯， 如果说这个图案很具象了，那我们就不能，你回想一下吧，如果是一个很具象的图案它还做成了一个就是宽松式，你穿上身你就会很自然的觉得它好像就是就有点显胖啊，然后好像特定时期才可以穿的这个衣服，但如果它稍稍有一点点收腰的一个设计感在里面，这个弱化掉它这个膨胀感，嗯，啊，这个有人说不是应该把花型设置在视觉的中心点吗，嗯，我没有懂他的这个意思， 他这个意思可能是说诶这个花型是不是应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他说的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大花的一个状态， 在视觉的中心点， 视觉的中心点， 我觉得那个如果大花的话比如说你说在侧面， 嗯， 啊，或者是 特别 袖子的部分， 对，特别大的花可能是你在你的身体范围内，就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从我们设计的角度来说，我们会把这个大的花型克制在一定范围内，比如说我们袖子配的是素色的，那我们这个特别大的一个花型的图案它可能只是在人体这个直立的状态它视觉的膨胀度就减小了，还有就是再给它减小，我只留上半部分或只留下半部分，其余的部分全配素色， 嗯， 其实就相当于是为什么越大的花然后半裙的存在感会越来越好， 对，我刚才也想到了半裙， 对， 就你想象一下一个比方说纯白色的半裙上面有一朵大花，你不会觉得说，嗯，我一定要搁在视觉的中心它才美吧，对不对，真的是就不论设计在哪一块你都会觉得很耀眼，就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那个花花走了， 是的， 嗯，刚才我们说到食物花纹，有朋友特别问我说是吃的那个食物花纹还是有没有食物啊，就实际的食啊，这个，嗯，都可以，你看小菠萝就是食物花纹， 对， 就可以食的， 对，今年的食物花纹也是其实就是非常受推崇的，因为每一年大家推出来的这个花型的这个范围也是， 我依然不知道海棠说的是哪个食物花纹，好，在微博上面回复大家了，今天非常开心，这个夏天你想要怎么花呢，可以在下了节目以后依然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图片，嗯，很愉悦心情哦，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再见喽。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